大家好啊！今日牛医生与狗护士嘅录音时间又翻嚟啦。咁啊，今日都系情商翻阿笋哥咗喺度做录音。今日我哋讲一集不自量力。咁啊，话说就嚟啊，渣打马拉松啦，年年都有人跑死噶。 死咗未咧？我未跑， 未跑，因为未跑，所以未死啊！屌，所以今日弄一集不自量力，年年都有啲戆鸠仔，屌你不自量力地去自杀嘅，屌你老味！我唔知点解，为一个面点解可以咁样样咧吓人？咁啊，激起我今日开呢个题目嘅就系近来遇到一件事。 嗯， 咁一个读护士学校嘅，而家读 OU 啊，即系嗰啲公开大学读护士嘅学生。咁啊，同我講開，佢阿九護士，我近排啊溝一條女，啊唔知溝唔溝到咧，即係你溝女經驗豐富。我話細佬，屌你老尾，我見鬼多撚過你見人啦！嗱，我首先形容嗰個青年人係點啊，有你咁高啊！咁咧，老豆咧以前咧就真係做生意有啲錢嘅，咁而家係家道中落啦，屋企幾有家教，因為你見過細路幾有家教嘅。咁咧佢就讀國際學校出身嘅，有錢咯，因為以前，但係個樣咧就係昂直青年，兼且喺嗰個鼻邊呢度有粒燒雲墨。咁你係女就燒雲咧，即係佢係仔咧，屌你係，咁個樣已經屌你老味大打折扣啊！唔係華倫天奴或者郭富城樣，仲要係冇車冇樓，屌你老味。咁咧佢溝條女，佢話俾我聽，佢阿九護士，我條女咧就喺港大咧就即係讀咩？即係讀數學嘅，咁咧就佢咧就最中意咧就係做話劇嘅，仲係啲台柱等嚟嘅添。佢俾個張相我睇，我哇，港姐三甲就一定入。我話你唔係諗住追佢話，佢係啊，朋友介紹我認識噶。佢話咧佢都冇男朋友嘅。咁佢個人咧都好純品嘅。我話佢講俾你聽㗎，佢話係啊。我屌你呢啲一聽就真係大話啦，個樣靚閪到咁，屌你仲要係做一啲佢嗰個興趣係咩呢？係一個好鍾意炫耀嘅興趣。嗱，我好鍾意電影，電影係一個非常之虛榮嘅行業，舞台劇亦都係一樣。如果你唔虛榮，你唔會鍾意呢啲嘢嘅。人哋嘅掌聲，人哋俾你嘅目光嗰種嘅光環，係第二啲興趣冇嘅。如果你喜歡有些興趣做一下陶瓷啊，屌你老尾在家裡接一下手工藝啊那些 啊， 我相信你是一個文靜的人。但如果你說喜歡做話劇的，我不相信你是一個文靜的人，或者一個很純品的人，因為這個是一個很虛榮的興趣來的。你最想得到人家的目光，那種的燈光 spotlight 照住你 吸睛 感覺，吸睛那種 吸睛， 還要是靚女。那我跟你說 吸睛靚女， 我話阿蕭雲啊，屌你，你溝唔到噶啦！咁佢話唔好咁講啦，九護士。佢話由細到大咧都，喂，你係咪有電話啊？ 有佢 啦。佢話由細到大咧，佢都未行過年宵嘅，叫我陪佢行。我話呢個一定係大話啦！屌你老咩，香港讀書廿九幾歲未行過年宵，未吹過孖燒，我信。未行過年宵我就唔信啦！屌你老咩，咁咧嗰個蕭雲麥咧就同佢講，約佢出嚟，約唔撚到。咁我話佢話，哎呀，阿九護士約唔到啊！我都話啦，佢都係一個純品嘅。我話屌你啦，佢嗰日有幾長啊，老細。咁我話你試下約佢啊，一定約唔撚到。佢話哎，點知咧？佢年三十咧就約撚到佢邊咧？就喺下伯黎就睇日落。咁咧去下伯黎睇日落點搞咧？嗰條女又真係出嚟，但係點搞？我知佢下伯黎睇日落咧。話說睇完日落，年三十好車出嚟，佢就打電話俾九護士求救。九護士冇的士啊！我話梗係啦，下伯黎冇的士入嚟嘅，因為驚你老笠啊嘛。你知唔知下伯黎喺邊啊？ 知。 下伯黎冇的士入㗎，你 call 都唔會入嚟嘅，因為驚你老笠。你跟車入去咧，除非你即係真係有幾條友麻甩佬對麻甩佬，佢永遠唔入嘅，因為我試撚過。我上次同阿寶寶龍拍拖入去下伯黎，佢直頭唔撚入。一架話唔識路，兩架話唔識路，第三架話咩咧？佢話：喂，阿哥，你搭 van 仔啦，話俾你聽，載你 van 仔站就得。我話點解你唔載？我驚你打劫啊！佢話好多行家試過噶啦，載對情侶入去咪俾情侶打劫咯。佢話嗰度屌你老母，叫天不應，叫地不聞，手提電話收唔撚到。咁佢話：喂，我唔載你入去噶啦咁。咁佢仲要出翻嚟，咁佢 call 我嘅時候，我話介紹啊的士台四五個俾佢都唔載。咁之後咩咧 ？van 仔肯載啊 ，for van。佢又捽捽捽之揾到啲皇朝嗰啲24小時貨 van 出翻嚟， 出到翻嚟之後咧，佢又同我講：阿九護士條女啊，應該溝唔到。我話梗係啦。佢話你又知嘅。我話第一，你約人而家嗱呢個年代啊，你我哋講過好多次，愛情係商品嚟嘅，你冇錢掂都唔好掂。你開得咁大盤口，第一次就約人去郊遊，條女就梗係諗嘅啦。你冇吉寶車都有直升機嘅喎，我屌你老母報肯，一出到嚟條女梗知賴嘢啦。你老母快去下白嚟報肯搭 man 仔，佢溝你啊奇啦，化到行撚曬個妝，出到嚟我屌你老母 man 仔，你唔係啊？即係等於而家約啲女去南丫島食海鮮。人哋第一時間問你有咩？喂，你係咪有隻船噶？屌你老味！唔係啊，坐渡輪嘅咋？咁你行得差啦！屌你！ 即係你講真，你譬如話，即係就算你想掩飾自己並唔會因為物質而去參與一段關係。但是好坦白讲，即是如果有两条仔，一个有车一个没车、可能条件是一样的、你一定是会揀个有车的、是不是？即是大家如果有得更方便的一定会揀更方便，有更好一定会揀更好、即是人望高处水往低流、是不是？你都好难，好坦白讲，你又好难去期望人家呢，所有东西对你都没期望。 屌你都贪人靓，你先追人啦、 啊。系，咁你对人哋，人哋对你有期望，亦都系正常，都不讲。 啱啊！ 你都不能话人哋啲乜嘢，系咪？ 啱啊！ 系咯。 屌你老尾，你个卵样出到嚟，屌你老尾又窿閪四嘅，得闲同你去交友，咁卵多个 DBS 喎、屌你 DBS 啊，同我去屌你南生围行下啫。同埋一样嘢，南生围真系近啊嘛，呢度行五分钟就到。屌你老尾，你喺白禮，屌你老尾，五分鐘五個鐘都未撚到啦！屌你，遠得滯真係頂唔撚抱啊！ 即 係，同埋你冇香港講真一個而家啲女，即係等於一次我同人講去燒嘢食嗱，嗰一次咧我同即係同阿邊個講，喂星期日去燒嘢食，佢第一時間係咩咧？咦、咦，你知唔知點解啊？ 臭嘛，污糟啊！ 污糟啊嘛，臭啊嘛，咁點知咧？我佢話議議完之後，我話嗱你唔去嘅咋，我係同佢半島燒嘢食，人燒我食嘅啫。半島逢呢個夏即係暑假都搞噶嘛，即係佢有個 BBQ 噶嘛喺個露台出邊。咁你喺露台入邊食噶嘛，有冷氣噶嘛，我話你唔去嘅咋，屌！咁我同寶寶龍嗰日諗住同埋佢一齊去，咁佢議完咪喺我喺面啊，屌！好老實講，你自己肉撚酸啫，屌！即係但係而家啲女係咁噶嘛，你去燒嘢食，喂大佬。你燒我食就得，即係你話去 BBQ 搶，屌你咯！喂，唔好撚搞啊，大佬！即係你話去郊野公園更加唔好搞啦。 喂，都有時即係唔係話乜嘢其實我有啲朋友都有個朋友住半山嘅，都去過佢屋企度，都試過係佢鋪曬 party 咁啊，屋企遊曬，有曬泳池咁樣噶啦。即係都試過係咁，佢有啲工人喺度燒，咁我哋喺度食。唔好嘅，我覺得。 點解咧？ 嗰嚿肉咧，即係如果你係一件好嘅肉啊，究竟燒到即係當然啦。如果你又半島係揾個廚師燒俾你食，咁啊好唔同啦。 係，即係工人就唔係啊嘛，工人求撚其辣撚熟 你。你究竟你可唔可以判斷到嗰嚿肉究竟係燒到咩時候？ 啱。 其實我唔知啊，我都係做啲小朋友心態，我中意食啲嘢窿啲，即係我唔可以啱啱熟咧，我係唔 OK 嘅。即係我係要中意啲皮焦啲啊，窿啲，我先覺得好食嘅。但係人哋整嘅時候咧，啱啱好，夠啦 ，OK 俾你咁樣，就係咁。即係我覺得即係如果你話係廚師就好唔同啦。但係如果你話真係有人燒俾你咧，我其實未必真係好 enjoy， 我係真係中意自己食。 明白明白，因為你控制到個 我覺得 時間啊，同埋控制到個食物燒嘢食嗰種窿度同埋唔窿。 同埋你譬如好似一隻雞翼咁樣，你可以燒到成隻雞翼金黃色咧， 係 好多時間喺裏邊㗎，即係、你真係 好多心機喺裏邊啦。 係啊，你燒完之後，你可以發現咧，其實你個時間同埋你個工藝咧。是直接影響嗰件嘢個味道嘅，係啊，即係唔係話哇？你燒低一隻雞肉可以燒得雲巡，你估咁容易？ 係啊，好難，係啊，好難。 我都，所以我唔會好享受話，即係有人燒俾我食，同埋你知啦，食嘢嘅嘢，即係好多時係 你煮佢到嗰個過程都高興噶嘛？ 啊， 係嘛？即係我唔知啦，可能有啲而家啲人唔係咁睇啦。 不過啲女唔係咁諗噶，即係尤其你追女，即係呢個人，我哋喺世，即係喺現世上邊啦，我哋好多時都係被教育到好不自量力地去打某啲嘅目標。尤其而家新一輩嘅細路仔添，阿爸阿媽教你地球圍住你嚟轉噶。即係個地球係圍住你嚟轉噶嘛，你係中心嚟噶嘛。而家啲阿爸阿媽係咁教細路，所以而家啲細路好撚多都好不自量力噶。我有一個細侄女，佢個樣係唔靚啦嚇，矮過寶山半個頭，重過寶山一倍。咁咧就係寶山嘅同學嚟嘅。話說咧，佢就精神有啲問題，已經冇做呢行。咁啊，同係我哋師妹嚟噶。佢同阿寶寶龍好 friend 嘅，咁啊 friend 到上嚟瞓啊，諸如此類嗰啲，一齊去旅行啊咁。但係佢點解會搞成咁咧？就係佢好不自量力地，佢拍親每一段拖都唔撚掂嘅。點解？脾氣大，樣又衰，身形唔掂。咁卒之咧就識到一個咩咧？佢個同學，佢同學咧，佢個同學今年五啊六歲，佢先廿幾歲。生得佢出又突，佢個大仔仲大過佢，嗰、那個同學個大仔仲大過嗰個女仔。咁點解佢要中意我咁就得你啊嘛？ 嗯哼， 地球圍攬住你轉嘛，阿爸梗係圍攬住個細路女轉噶啦。 我諗其實呢樣嘢咧存在喺好多人心裏邊嘅，即係咧都係想人哋就嚟。 係。 喂，淨係人哋就嚟呢樣嘢咧，其實好變態啊！即係咧。大家咁高咁大，大家出嚟面對世界，做人做事。我自己從來唔會要求人哋就我。 係，我都係。 我 係點咧？要求自己點去配合到人哋？ 亦都喺我嘅立場裏邊咧。如果我同你有少少唔同啦，因為你係始終都係政府工啊，所以你個 teamwork 好緊要。 係。 我嘅睇法就係、是最好咧就係、是，即如果係我俾錢、最好就係梗你配合我啦，係咪？但我哋目標係目標完成為止啊嘛，即唔會喺一個過程裏邊，目標以外嘅感情一概唔好講。係、你唔好諗住你自己有一啲咩問題，人哋需要處理嘅，你精神唔好啊，你個人唔開心啊，你琴日有好多私事啊。 呢啲你唔好帶翻嚟工作環境。 屌，我連聽都唔想聽，講真，即係雖然即如果從朋友嘅立場裏邊，我好明白。 但呢啲係朋友先講，工作時候工友就唔好講。 係啊，即係真正咧，其實即係大家立住啲架撐，有佢啦，有佢。大家立住啲架撐，衝上喺戰場咁樣。喂，有時真係一係咧就係佢死，一係就你死。即係有時可能話真係講得誇大咗啦，但係喺處理一個工作上面嘅時候，係好需要你去 full service 嘅。 係， 你嘅心要放曬喺嗰度。係啊。即係講得難聽，搭鳩行你嚟嘅咩？ 啱啊， 係 嘛？ 即係所以我覺得係點講啊？好難啊！即係而家譬如話有啲年紀細啲嘅後生仔同我哋合作嘅時候，有時即係出到嚟仲要照顧埋佢咁樣。 啱， 係啊，係啊。係啊，即係我今年年尾先同個後生仔講，我話我都話，我覺得上年你做得好差。 咁佢 话佢知道咯， 屌你老味，咁 跟住佢话佢，咁佢话佢下年会努力啲咁样。 你仲用佢啊？ 今日冇乜人用啊嘛，咁咪用住先咯吓。但系个我心里边我觉得即系好得意，即系年纪可能都有大样啲啦。而家都觉得即系觉得有啲后生仔，就算你俾机会佢，恨铁不成钢。 系而家 即系有时都觉得，唉，算啦，有时。今年都睇開啲啦，如果懶嚟扶唔上病啊，由佢咯，係咯，即係我生意做多做少，我夠食，自己唔好勞氣。 即係我成日都覺得一樣嘢就係，我亦都成日同人哋講，我成日同自己講，你有幾大個頭就戴幾大頂帽，你有幾大個屎忽就著幾大條褲。有啲人唔撚係啊嘛，覺得我自己。喂，我呢啲料子，屌你老尾淡水浸蛟龙啦，屌你老尾越级挑战啊！ 屌，我覺得有一個有一樣嘢咁睇嘅，即係咧，你當然啦，你可以慾望可以好大，但係咧，你付出嘅努力亦都要好大。係。而家其實你講咧，嗰啲人淡水浸蛟龍咧，就係你個慾望好大，你想付出好少， 同埋你個手拍，即係個手藝係好撚低絕，好撚低劣啊，或者好撚低絕啊。 即係如果好似你頭先講嗰個肥妹咁樣，其實佢可以減肥啊。 減閪到咩？屌， 即 係 冇減唔到噶，即係只有唔減嘅啫。 啊， 唔食 嘅 一定瘦， 都一定瘦啊！ 唔食嘅一定瘦， 你去集中營咪得咯。屌， 好直接嘅，即係咧你自己。喂，其實我都 quite sure 啦，而家呢個咁向往瘦嘅年代，你瘦啲一定係著數啲嘅。你個你肥嘅時候個波動咁大，你瘦咗個波可能 keep 翻 keep 到20%都 OK 啦。 我見過有啲瘦咗之後個身體縮撚曬，就好撚酸啊！ 都唔緊要，你起碼著住件衫入邊吸到啊嘛，係咪？即係唔好講啦，即係唔好講，即係你覺得自己可以有條件去吸一條好啲嘅仔嘅時候，你有冇放啲時間落去做好自己先？即係好像我哋好多拍檔夥計仔都好，覺得自己可以攞更多嘅錢。你有冇問過自己放咗幾多努力同時間落去？即係逢係一個， 但係而家好少人咁嘅，個撚個撚樣都係諗住不勞而獲。香港人個心態就係咁撚樣，諗住嗰樣嘢掂，我做就一定掂㗎啦。人做唔掂，我做實掂嘅，掂你老母啊掂！ 呢個真係佢哋。只要背後付出過，佢就知道啦。 我話俾你聽，有一個好現實嘅例子，屯門醫院有個柒頭皮，咁咧佢係成日同我講嘅，因為即係我識佢係一個好表面嘅，佢咧就辭緊咗護士份工，就成日同我講，搞護士我哋一定要做生意先掂㗎。咁我諗住，屌你有咩大志，有咩生意做曬，好想跟你學下嘢啦，賣批人塔，你知咩咩話批人塔？咁佢咧就辭緊咗份工，嚇？ 去 就加盟做连锁店，喺边度咧？嘉诚广场。 哇！ 扑咗街啦，屌你喺二楼。 咁大喎、啊！ 扑捻咗捻耐啦，屌你谂咩？蚀捻咗成副身家兼层楼。 唔使啊！ 咩啊？成副人拥落去喎，真系。 批人挞到你几多钱啊？ 佢挨捻咗差唔多好似年几啊？ 你谂下。 佢拖年几啊？ 你攞一间71，先攞先30多万。我想他没那么多啊，批人 塔好像买过权去十几个， 是啊， 之后就铺租装修， 之后是这 么蚀，蚀捻了年鸠几，还开多间，还不知开多间定不知做了什么来的，即不知道自己搞什么鸠嘢的。 不过你嘉诚广场真的含招啊， 哪人买啊？二楼啊， 屌叫嘉诚那些都黑嘢啦， 屌你老味，二楼啊，屌你老味，卖可乐英都卖去啦，屌你。咁啊，佢就蚀捻咗层楼，同埋仲要养家咧。你嗰个年纪，屌你老味，咪拖垮咗咯。屌呢，真系不自量力。佢成日同我讲噶，个个做都唔掂，我做就一定掂咯。我心谂，咦，你有啲咩好嘢咧？系咪你卖批人摊嘅时候，屌你老味，你俾个屎窟窿人哋屌两 Q 咧？喂，嗱，你买呢个批咯，即刻俾个屎窟窿你屌两 Q， 系咪咁咧？一定掂咧？屌咧，我捻够。 总之你做一定死， 我捻过早死啦，批人摊，屌你老味。 唔系嗰个位。 那個位 置 是你不相信我，大家去 嘉誠 廣場看看，以前你賣什麼都死啊。 不知道有沒有去過舊的嘉誠酒樓喝 酒？有， 都 OK 的。 你嘉誠酒樓當然 OK 啦，因為你有那麼大嘛，還有酒樓它開幾十年嘛，真的有那班熟客在那嘛。屌你老闆，你開商場有人上去嗎？屌你，那裡是賣什麼呢？賣吹氣公仔啊，假撚啊，屌你老闆，假波啊，那些屌你老闆，那些有人去，即是你是賣那些古靈精怪，要是賣翻版咯，即是賣那些鹹碟啊，那些 遊戲機 啊， 鹹片 啊， 即總之是小朋友縱慾用那些啦。 是屌你老闆，你賣些大路東西有閪人入咩？那裡沒人上去，根本你想自殺就在那裡，屌你。 不過人呢，不是說不可以不自量力，你當你不自量力的時候，你要想其實你肯付出咯， 你肯付出都唔 嗱，即係你譬如話，頭先我哋已經講話減肥嗰係一個例子啦。如果你話唔係話你譬如話頭先嗰人不自量力，佢其實同樣消耗同一嚿錢 啊， 但係咧佢個問題出住咩咧？佢睇個 initial cost 啊。 咩叫 initial cost 啊？ 譬如話大家一齊買件嘢啊，你如果大家買個手提電話，有啲人會2500蚊會買個唔知乜嘢大陸牌子啊，貪佢雙卡雙待啊，又靚模又成啊咁樣。我有啲朋友啊，我一打開電腦電話，入邊嗰啲電路板全部錯撚曬嘅， 有 即係搏撚到亂曬。有而家啲大陸電話成日都係賣千幾兩千蚊㗎啦。咁樣咁撚大，好似 Samsung 咁樣樣 啊 嘛，周圍都係㗎。係 啊。 咁你呢、這個就係你開頭 set up 嗰件事嗰個成本啦、 啊。 有啲人你譬如買 iPhone 咁樣，個 iPhone 5000蚊咁樣。 啊 iPhone 用咗兩年，賣翻出去都值3000。 啊，咁啊係啊！ 你嗰件用咗三個禮拜， 屌你抌啦，冇人要啊！ 咁所以個問題咩咧？咁你最尾咧就係、是、因為你開頭睇個數睇得緊嘛。 啊！ 你最尾就蝕更多咯。 哦。 其實你係人好多缺點嘅，你開頭諗住有啲人蝕頭賺尾，有啲人諗住賺頭蝕尾。 有啲人蝕頭蝕尾啊！ 有啲人就蝕頭蝕尾。 啊！ 你個朋友如果佢開個地方啊，譬如話有一檔批人攤擺咗咩咧？擺咗喺天水圍嗰個西鐵站。 喂，咁啊好唔同， 人哋排隊做嘅，即係人哋排曬隊嘅。 但係嗰個鋪租點計啊？ 嗱，你呢個就講法就講得啱啦。佢、 啊、 賺多啲， 啊， 佢同樣佢要俾多啲， 啱啊。 屌，但係佢嗰度冇得賺喎。你係開到鋪啊？係 啊，冇得賺。 你冇生意咁有咩意思啫？ 冇生意。 你如果你問緊佢嘅時候，你問緊佢香港人呢就一定是計好曬數的、 啊、 如果他賺不到自己份人工啊，間鋪都不會開啦，直頭。 佢咪戇撚鳩咯，呢啲就係。 所以你話其實佢唔係一個，佢就算話佢不自量力都好，佢又唔係完全不自量力，佢起碼有條件開間鋪。 啊， 只不過係有時 佢睇自己大得滯啊，睇門生意勁得滯啊。 錯，我覺得係佢就係、是。不是说他这个生意是不是有得做呢，我都是不敢这样说没了、 啊、 因为你卖蛋挞而已、 啊、 是不是那五蚊过的而已，其实、 啊、 你全香港之后卖蛋挞都五蚊的、 啊、 所以他不特别贵、 啊 啊、那、有市场、 啊、 你的产品价钱不是高、 啊、 那你差什么 地 方、啊、地 方 咯，那问题是什么呢，你摆错位咯、 啊、 喂大佬你诸葛亮再小的、 啊 即係再新啲個人，你住陝西啊？你有撚用咩？ 屌你！ 即係你、啊，所以你講緊一個人嗰、那個志大唔緊要 啊， 最怕就財疏，志大財疏， 明白？ 你根本唔撚得， 明白？ 你講咁撚多嘢都係冇用嘅， 明白？ 屌！但係如果你真係有料到嘅，哪怕你喺陝西，你都諗辦法點樣偷渡嚟香港啦，係咪？ 咁啊， 香港有黎智英，有李嘉誠， 啊， 有霍英東， 啊， 邊個唔係偷流酒水、勒索老粒？ 屌你！偷呃拐骗些粒肠，屌你！ 偷呃拐骗度氹些粒肠， 唉，屌你老咩？呢啲简直系专长嚟啊！呢班 你系叻仔，你。你野心不唔怕唔怕大、 啊， 你仲会做到添， 系啊， 即系、就是、你个朋友佢错唔在于搞呢件事， 啊、 错系冇认识全局， 系睇唔透。 但如果佢有三倍嘅钱嘅话咧，佢将呢件事做多三次咧， 啊， 佢会成功噶啦。 屌你老味，边有咁捻多粒子弹啊？屌你！ 所以咪系咯，一般人最可怜嘅地方咧就系 得一次机会咯， 你永远得一发。 啱， 系啊！你谂住做二十年咧，你储够钱咧，你本来可以买定间屋，然后炒人炒退休都得嘅。 啱，屌你老味讲噶嘛！你有咁多次机会咪得咯？ 系啊，不过你你真系好可惜，你唔系可以活到160岁。 屌你最屘百零岁，同埋机会永远就得一次嘅啫嘛。 所以真系冇办法。 好啦，拜拜。